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个朝早咧吓，咁、其实琴晚都听到啦，就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系、是、天文台系发出咗系生效嘅。咁现时都系一号戒备信号啊，咁啊亦都系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钟啊。现时时间五点零九分，今日嘅日子咧系八月三号。星期二啊，农历嘅日子咧就系七月初三，开始我哋有呢首歌啊。呢首咧就系姚莉姐姐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咁啊有咗呢一个嘅首歌之后咧，先至有呢个外国嘅英文歌啊 ，Rose Rose I Love You 咁啊，系以前好多时咧都系改自西曲，但唯独呢只歌咧吓，早期我哋前嘅音乐人咧都已经好叻吓，首歌咧令到啲外国人欣赏，而改为谱上呢个英文歌词嚟唱出。早晨啦，时间五点十二分啦，咁啊天文台咧就系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咁啊按照现时预测咧。该热带低气压在今日日间移动是会减慢的，与本港是会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是较低的。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受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未来几日间都是会有骤雨和有狂风的，海面亦都有涌浪。今日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和狂风，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啊，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有骤雨嘅。总之风风雨雨咧，有风又有雨噶嘛，大家都要带定把遮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有雷暴同狂风，咁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暂时系到今朝七点。而家5:13啊。 愿我飞过重重山岗，回味那绿野风光， 先我哋听嗰首咧，系以前啊，都有若干年前啊，嗰时咧就系、是、佢都唔系出好多碟，都系比较小产量，跟住都好快唔喺呢个圈出现。但系出道嘅时候咧，都有啲知名度啊。 回看遥遥岁月，竟仿佛这样远。这夜若说遗憾我一生岂止一点，谁计较成与败，其实什么方重要，记着梦想中的一切，心始终未输，还是你自从前行到现在未倦，几多际遇也仿如曾打转。有些执意，过去始终也告一段，此刻与你拥抱却已胜过平淡句子，纵说世界每秒在转，心意始终相连，感触两眼看透谁更重要，心始终未算，还是你自从前行到现在未倦，几多际遇也仿如曾打转，纵有逃避有些执意，过去始终也告一段，此刻与你拥抱已胜过平淡句子，纵说世界每秒在转，心意始终相连，感触两眼看透谁更重要，纵有逃避有些执意，过去始终也告一段， 此刻与你拥抱，却已胜过平淡句子。纵说世界每秒在转，心意始终相连，感觸两眼看透谁更重要。 之前听过一首咧，就系、是、佢出道嘅时候咧，都有啲知名度嘅咧，就系、是、周玉玲啊。歌曲名字叫做《心在向往》，而刚刚我哋听过嘅咧，就系罗家亮嘅《谁更重要》啊。啊，头先咧即系之前嘅时候讲日子嘅时候，有一半系讲错咗，系立错咗落第二行，我都觉得奇怪噶啦。咁快嚟到农历七月，好似唔系喎，印象中啊，即系仲有即系几日噶，系咁。头先咧就再望清楚，唔好意思啊。嗱，就更正翻，农历嘅日子咧系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五日。头先系睇漏落咗去下一行，下个星期咁快走到下个星期啊。咁啊，今日系八月三号。农历咧就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啊，现时时间五点搭四嗰啲，咁啊而家系一号戒备信号，仲有雷暴警告啊！现时气温系廿九度，相对湿度88%啊！每一个段落，罗华 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悲哀可接受，无谓计较，莫要知点解，明白了更加难受。时间会为你分段落，绝不会争先恐后。有几多过去共你挥挥手，走了后未尝回头。有了过去，自得到今天，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共追忆，夜起不笑同。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走过后就难回头。 呢首系昔日嘅，系好听嘅歌曲啊，系唔系好起眼嘅歌声？不过唱呢首歌咧就好有深度，亦都可能系你活咗好多年嘅时候，就会有嗰种嘅回味，系人生一个个阶段嘅感受啊，叫做每一个段落。

一种好性感的声音，同埋每一首歌都系好深情嘅。林忆莲嘅呢首叫做《伤痕》啊，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喺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预料向东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天文台话，按照现在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在日间移动会减慢，与本港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但受到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一名隶属田心分区的男警员昨日当值期间遗失一本警察记事簿，警方已经派人在可能遗失有关物品的地点搜寻，暂时未有发现。该警察记事簿记载了有关人员执勤期间的记录，当中涉及个人资料，有关警区正尝试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会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有需要会考虑通知私隐专员，警方会就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如果发现有人员违规会严肃处理。本港前日共有13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7个人已经出院，4个人留院观察，2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本港共有约3,292,400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约2,495,4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政府将海外国家和地区以高中低风险划分，从高风险地区来港人士只会接受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来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做法是变相放宽措施。梁子超说，全球研发疫苗针对变种病毒出现滞后，而香港居民除了永久居民亦都包括外佣，但而家无论印尼、菲律宾、英国嘅疫情仍然严峻，容许佢哋回港有机会令到病毒渗入社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838点，下跌9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387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35，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1，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9美元，卖出1,813.9美元。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在预测，该热带低气压在今日日间移动会减慢，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受到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同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同狂风，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咸蛋黄金虾、花雕醉鸡、黑醋糖醋排骨，真系好想食啊！ 啱晒啦，华洋菜就系我黎智慧嘅拿手好戏， 我真系有口福啦！黎师傅，请赐教。 冇问题，呢、这个礼拜我会喺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做厨师嘅甜酸苦辣，仲会教大家煮翻几味。 我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得听住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公子，我听到有沥沥恩声在你间房传出嚟噃，你是不是收埋了个小道姑啊？ 阿师太，间房只系得我一个人啫噃。 明明我听到有女子的歌声在你间房传出嚟，冇理由的。 你误会晒啦，我只不过是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的越夜越精彩咋。咁夜啦，师太，不如你早啲瞓啦。 哎呀，咁啊，我都要翻房收听越夜越精彩至得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有雷暴警告，有一号戒备信号，咁所以咧，如果佢惯咗都仲系去晨运嘅朋友咧，都系要小心，同埋行山嘅咧都更加系啦。咁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中意向呢个大自然挑战啊。咁如果有咩风吹啊、打风啊、落雨咧，其实最好咧都真系安坐家中，咁又唔使去烦到人。假设如果有意外嘅时候，系嘛，咁啊个个都系尽量安坐家中咧，就比较安全啲。咁又唔好周围去咯，喺屋企休息下咁样样啊。咁当然，咁就算打风咧，以前就唔使翻工啦，但系而家咧系唔使翻工之余咧，应该咧都系自从疫情之下咧。都習慣了是在家工作，仍然可以運作，咁又其實都 OK 嘅。有時有啲人就好中意做嘢啦，又或者公司唔叫你做，你都知道，要趕住工啊，快啲完成咗佢咁。同埋如果個個進度咧都係咁勤力做嘢咧，先至一路不斷啲嘢係快脆啲完成啊咁樣噶嘛。如果啲嘢登慢嚟做咧，又真係唔係幾好嘅。我哋香港人咧都慣咗咧係。好啲嘢就就諗，快快手手咁去做，咁所以有時去到第啲國家地方咧，甚至去超級市場咧，你都會覺得好冇耐性，好唔耐煩，咁慢嘅，但其實唔係趕時間嘅喎，呢個都係我哋慣性咗係咁，所以睇下你自己點啊，你覺得你咁樣嘅生活又覺得 OK 嘅咧，咁就冇乜所謂啦，或者可能有時當你挨後少少睇嘅時候咧，會唔會發覺自己咁樣成日都急促住啊，或者？逼自己去赶一啲时间嘅时候咧，个人其实都好紧张嘅，所以咧要慢慢开始要放松落嚟，去慢慢去品尝一啲嘢，或者系欣赏周围嘅一啲嘢，特别系喺欣赏画嘅时候更加啦吓。当你如果开始中意欣赏画嘅时候咧，你啲嘢可以慢慢啦，唔会咁急啦。欣赏任何嘢都系啦，你都唔会立一立过就叫欣赏咗噶嘛。欣赏嘅咧就系要慢慢细味，慢慢去睇啊。今日咧，我哋星期二咧就有崔少汉博士啊，讲呢个系卧游啊，都系喺度欣赏画嘅。 点样卧游去欣赏画呢？咁今日喺六点后，大家听就有答案噶啦。现时五点搭八，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咗噶，仲有雷暴警告。 谁人让窗纱敞开，窗满千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我心，轻抚我的心，仿佛取替你吻在唇上似真，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 黎瑞恩，雨季不再来。 而家咧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表示咧有一热带气旋咧喺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喺上昼5点钟，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约190公里，即喺北纬 21.1 度、东经112.9 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在今日的日间移动会减慢，与本港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是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维持。受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未来几日间都是会有骤雨和是有狂风。那个是间或者是间中有骤雨，海面有涌浪。今日天气方面就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和狂风。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会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生效到今朝七点。现在28度。 如那朵出水芙蓉，芬芳似水早欲避，唇像透明的桃红，在我心微微轻碰，人有点娇小玲珑，一股渗出的魅力，能令我天天记着你，偷偷爱意默默送。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完美的出水芙蓉，欣赏却不敢乱动，涂着太阳的桃红，像暖风微微吹送，无意中转身回眸，方知这刻不是梦，还是我单思爱着你，根深蒂固默默中。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从此忘掉不了似冰的我，被你打动，谁知梦里烟红，迷惑是你闯进梦中，天天将我哄。 一首好好听的歌啊！ 以前钟镇涛都有好多好靓嘅歌曲，嗰时同阿伦当然或者风头咧就系伦啊，即系游胜一筹。咁但系都不容忽视啊 ，B 哥哥喺歌曲方面都好多靓嘅作品，同埋以前都拍过好多套电影，曾经系非常之红，红极一时嘅小生啊。梦里烟红，时间五点踏十，你听紧嘅系呢个节目。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啊，各位，我是李慧思。通常呢，我唔使比赛嘅时候都会七点钟就起身㗎啦。起身之后呢，我就会做下一啲呼吸嘅运动啦，去感受下自己嘅心跳啦，同埋呼吸嘅节奏。咁样做可以平衡自己嘅情绪啦，令到自己有信心去迎接新嘅一天。咁食早餐之前呢，我都会饮一杯暖水嘅。咁样呢就可以暖下自己个胃啦，消化亦都会更加好，咁身体亦都会更加健康。你哋都可以试下㗎。祝大家清晨爽利。 咁啊，今届奥运啊，一路咧仲进行紧，去到八号啊。咁呢几日咧就应该都仲有啲临尾嘅精彩嘅，大家可以睇得到。唔好忘记，我哋仲有个李慧思啊。咁希望咧就佢都系可以为我哋香港队争光啊，即系香港队啦，系啦，去到海外就系代表咗香港。咁呢次咧，香港真系算唔错噶啦。希望喺运动员嗰个表现当中咧，影响下一代，就系我哋要面对挑战啊，面对艰难或者面对任何。什么失败都好呢，咁嗰啲少少嘅失败，当你比起同啲运动员喺佢个艰辛嘅路途当中嘅相比呢，就係佢哋真係好辛苦㗎。咁每一个人都当然啦，好难会作出啲什么比较，但係如果你想去得到啲嘢呢，自己回望返嘅时候，可能你都曾经有经历过一啲嘅情况。哇，嗰段时间我挨咗好耐呀，先好辛苦读书呀，或者好辛苦做嘢呀，储咗钱呢先至可以做到啲嘢，达成咗自己心愿呀，咁样。咁而或者係可能係经过一啲嘅大病，係能够係有好嘅医师帮到你，加上你自己有信心，多啲做运动呀，先至系可以好得翻。运动员都面对好多好多嘅挑战，咁希望影响到啲小朋友有咁样嘅心，遇到什么困难，我哋谂起运动员嗰种嘅精神咧，你就会学习得到嘅时候咧，可以攞到你自己嘅目标，咁你日后回望咧，你就会觉得好自豪啊！系啦，希望李慧思都系可以真系攞到金牌，喺佢个人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里程碑啊！ 目标退远，让 漫步人生路，细细欣赏周围好多美丽嘅风光，有啲靓，有啲唔靓，唔紧要，行过咗，冇乜所谓。好似我哋有时即系食嘢咁样，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生活又系咁样过吓。早晨啊，一号戒备信号，仲有雷暴警告啊！以下时间到今朝七点钟。 云海中多变多波动。人生的际遇也相同，纵使今日两手空，他朝可变做附庸，无追忆失去的好梦，何必讲往日的英雄，眼底草木正青葱，知此更附庸。成功凭沉默间中，有希望人就觉轻松，心中能忘掉苦痛，趁机会平步上高峰，靠自己操纵。 这首歌是黎彼得许冠杰合作。 人本身总有他的用，不应该去做应声虫，纵使今日未见通，始终都会度到通， 知此更附庸啊。 云海中多变多波动，人生的际遇也相同，理想握在你手中，知此更附庸。 知此更附庸， 成功凭沉默间中，有希望人就觉轻松，心中难忘掉苦痛，趁机会仍步上高峰，靠自己操纵。人本身总有他的用，不应该去做应声虫，纵使今日未见通，始终都会度到通。云海中多变多波动，人生的际遇也相同，理想握在你手中，知此更附庸。 现正生效。在上午六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同你 东奥盛事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三十一的主题是共融， 所以每日下午2:05的东奥时刻和每晚9:30的东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体，还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30和周末上午11:00的重温，还会加配乌刀与旁述， 让奥运情况无障碍放松。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8月3日系今日嘅新历日子，农历系6月25日啊，星期二。现时时间咧6:11啊，咁啊有一号戒备信号啦，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00啊。咁啊今日咧天气方面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同埋狂风。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星期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啊。随后一两日仍然都会有骤雨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踏入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啦，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翰。早晨啊，崔博士。 先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好啦，又继续呢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咁我哋嗰14个字嘅金句又久唔久又提一提讲返下先好嘛。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啦，咁由一路咧就讲咗好多集嘅啲有关啲画嘅历史，去到而家咧就讲呢个卧游啊。咁啊，卧游咧就系道家养生哲学，咁就俾嗰啲古代嘅文人士大夫咧就解读为观赏山水画，系代替亲身去游山玩水。我的理解啱唔啱咧吓，崔博士、 啊？绝对正确啊，陈 燕。系 啊，醒目啊， 多谢。 嗱、啊，咁我哋跟住要讲咧，就系话探讨下呢个卧游呢种行为，就点样咧将山水啊加入去佢嘅内容入边， 系 啊，令到佢成为咧系山水画创作初期嘅一种思路历程。 嗯， 呢、這个过程咧就同南朝一位人士叫钟炳有关嘅。 哦，姓钟噶。 是啦，姓钟的，祖宗的钟。钟炳是南朝时的隐士，他字少文，所以有人叫钟少文。他祖父是做官的，是宜都的太守，爸爸都是商鄉令，当时的政治是很腐败。钟炳他自己呢就名节保身，他不愿做官，成世都是游山玩水。南北朝沈约编著一本书 叫《宋画隐逸传》，钟炳是这样说 的：钟炳字少文，号山水，爱远游，西徙经吴，南登行鄂，因而结与行山，欲怀上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情怀官道，卧以游之。凡所游理，皆徒之于失。为人曰：抚琴动粗，欲令众山皆响。 嗱，呢段文字嘅大意就系话，钟炳咧中意游山玩水啦，周围去游览，去过西面嘅荆山、巫山，南面咧亦都上过衡山，甚至咧想喺衡山嗰度咧起屋啊，喺嗰度住啊， 系 啊，告老归隐啊。咁后来咧，因为有病要翻去江陵，就自己咧叹息啦。唉，人老咗咧就系疾病缠身，恐怕咧。再难有机会咧，游遍天下嘅名山大川啦。 系， 咪只能够咧等自己心怀宁静，观察原道，即系悟住啲道理啦。 系， 卧喺床上边咧嚟游览咯。 即系惊住自己吓唔行得，唯有系瞓喺度系嘛。 所以佢就将之前曾经游历过嘅地方啊，记住嗰啲地方嘅景色， 嗯， 就画喺墙上边。 系，即系所以咧就。足不出户都好似即自己置身于山水之间咁，系嘛？ 冇错啦，咁嘅时时同人讲，我要咧弹琴奏一曲， 嗯， 等途中嘅山水咧听到之后都会发出声响啊！ 即系好似咧就即做戏做全套啊，睇画之余咧啊有埋啲现场嘅声音就好啦，咁所以咧就弹奏一曲去配衬埋咁啊！ 冇错啦，咁因此咧学者就认为钟炳系六朝时期。具有山水审美观的代表人物，他有本著作讲画的，就叫做《画山水序》，就被学者评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画论。 嗯，嗱，崔博士啊，呢种卧游的思想咧，一路又点样去发展成为山水画的创作呢？嗬， 系问得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政局是不稳定的嘛，啲士大夫阶层，譬如竹林七贤佢哋咧，个咧都追寻隐逸避世的生活。寄情山水，钟炳都不例外啦。嗱，由于他对老子将至有所感触，因此提出了八个字的观点： 情怀官道，卧以游之。 嗱，这个是很有哲理的人生和艺术的结合的观点嚟嘅。 系 嗱，古人认为咧，胸怀广阔先至能够养浩然之气。 嗯， 人生咧先至能够咧描绘艺术啊，要感受到山川自然之气。感悟到他们的真谛，他的艺术才会有成就。 是。 如果我们退一步看，钟炳也都意会到一旦自己年老多病，就不能够再亲身游山玩水了，就需要用神游的方式养生延年，从而启发了他凭回忆画的山水画在墙上。这些山水画里面令到他得到寄托。 是。 他自己就是卧游养生了。於是佢嘅情懷觀道，即係話咧，將自己心境變得好澄清、好清澈，就通過咧情懷卧遊，為繪畫創作嘅起始階段做咗準備嘅。 嗯，嗱，咁除咗鐘炳咧，之後仲會唔會有一啲都係關於卧遊嘅發展史咧？嗬， 都有啊。南宋時期有一位咧姓李嘅畫家就畫咗一幅叫做《燒傷卧遊圖》。这个呢而家仲喺度㗎，藏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㗎。 係。 画咩呢？就画咗当时嘅烧伤八景。呢幅画其实呢就唔係佢自己画俾自己嘅。佢受到当时一位隐居嘅禅僧叫做云谷圆照啊，係邀请佢画嘅。 嗯。 呢个云谷禅师佢自己就云游四海。后来呢去到浙江吴兴嗰度隐居。咁佢定居咗之后佢觉得自己好似呢未曾去过烧伤的山水那里游览过，所以就请这位李姓的画家跟他呢画烧伤八景。 嗯哼， 相传呢这个八景就是湖南湘江流域一带八处的胜景来的。那根据宋朝沈括他的《梦溪笔谈》咁记载，烧伤八景原来呢就是宋朝宋迪创作的八幅山水画，八个题目就是 平沙雁落，远蒲繁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 潇湘夜雨，烟自晚钟，如穿落照。 好错啦，就系、是、呢八幅啦。佢将呢八幅画咧就挂喺房入边，自己咧瞓喺床上边咧就欣赏画中嗰啲潇湘美景啊。 系啦，大家谂得到啦，就系卧游系咁啦吓。 系啦，到清代嘅乾隆皇帝，佢亦都接触过呢个潇湘卧游图，亦都喺上边咧提咗字，表达对卧游呢种雅兴嘅欣赏。 潇湘烟雨为三楚佳景。每读苏轼题《送伏古潇湘晚景图诗》，皆为神往，惜不得一见也。一再辗换云山楚水，真不帝卧游矣。 嗱，到明朝啊，另一位著名嘅画家沈周，佢几长寿嘅？1427到到1509，82岁。 系 到佢晚年嘅时候咧。他就想起自己曾经游历过的那些山水啊、花草啊，咁啊，成日挂住啊，咁终于咧，佢就画佢出嚟，就画咗一本咧《卧游图册》，就将自己游览过的风景、山水画咗出嚟，挂喺屋企入边，实行咧卧游啊，就喺画上面咧，佢系题字咁讲嘅： 钟绍文四壁揭山水图，自谓卧游期间。此策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康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苦。 嗱，佢提到笑文咪就钟炳啦，啊，咁啲画家咧就系咁样画咗啲画，或者揾人画啲画，啊，我嚟咧喺屋企。卧藏而欣赏嘅， 我突然间咁谂，好多时啲人去博物馆，咪要慢慢行去睇画嘅，系咪第时要整一啲好似真系卧游咁样，有个地方摆啲床喺度，或者啲凳咁样啦吓，你喺度挨喺度睇咯，嗬， 系好主要啊，钱 系啊系啊，咁开始大家咧明解少少，即系咩叫卧游啦吓，好啦，咁啊，有关呢个卧游嘅资料发展史咧，就暂时讲到呢度，我哋又去翻啲保生养健嘅嘢啦，嗬。 嗱，而家啱啱好咧，仲系大暑时节， 系 啊，迟啲就系立秋噶啦。 系啊，呢个礼拜六就系啦。 啊，不过仲系好热嘅。 系 啊，咁所以我就介绍一个消暑化湿茶。 嗯， 啊，一人量嘅。 吓， 个材料咧好简单，花旗参5克，扁豆花5克，甘草2片。再讲一次，花旗参同埋扁豆花各5克。甘草2片，扁豆花喺药材铺买到噶啦。 吓，非常之简单吓，咁啊买咗之后又点样咧？系咪就冲就得噶啦？唔使煲。 系啦，滚水冲一冲洗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再加滚水焗佢啦，或者滚一滚佢15分钟就得噶啦。 即系你中意点啦吓，如果你中意可能出味啲，就系煲一煲少少好啲。 冇错啦， 嗯， 当天就可以咧用滚水冲几次饮几次，饮到冇味为止嘅。 系，咁有咩好处咧？ 啊，花旗参系寒凉嘅，佢益气养阴。清火生津，扁豆花就健脾和胃，消暑化湿，甘草就健脾益气啦，清热解毒。咁夹埋呢个茶咧，就可以益气养阴、消暑清热同埋化湿嘅。 嗯，咁我可唔可以咧煲好咗之后咧，我中意冻饮嘅攞出街，咁啊摆喺个壶度，随时好热嘅时候咪攞嚟饮咯，嗬？ 当然得啦。 嗯，好啦，去到我哋又俾 tips 大家嘅时候啦，有乜嘢咧？ 嗱，今日点解介绍呢条消暑化湿茶呢？因为仲系大暑时节啊嘛。 嗯嗯， 我哋之前讲过啦，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话咧，暑天啊，嗰啲暑热之邪就会令到我哋耗气相尽，冇晒气，唔够气，同埋咧损失我哋身体嘅津液。同时亦都提到咧，暑必怯湿啊，即系一有暑咧，好容易有湿，因为暑天期间特别多雨噶嘛，时时都落大雨， 系 有时仲有雷暴添。咁啲雨系真系特别大嘅。嗱，清代有个医家咁讲过： 春雨潇潇，夏雨淋淋，秋雨霏霏，冬雨纷纷，人感之者，皆为湿病。 嗱，意思就系无论春夏秋冬啊，只要有雨落，就好容易有湿噶啦。咁呢啲湿咧就会令人生病嘅。中医形容咧，如果啲湿气伤人嘅时候，就用一个字。就是困字啊，困湿啦，湿困脾胃等等，就好具体咧指出，当我哋咧受到湿邪之后，就好似俾啲雨淋湿咗我哋啲衫，就将我哋嘅身体咧贴到紧紧啊，包到实实，就好似咧 又濕重如果，即係好似包種咁嘅感覺啦。 係、嗯、啊，那個感覺咧就係個身體好似即係成日有啲重嘅感覺啊，個人又特別容易攰咁樣嚇，即係周身唔自在啊。 啱啊，形容得好貼切啊，錢。 嗯， 尤其是如果你啲濕氣同埋暑熱嗰種熱氣啊加埋嘅時候咧，就變咗咩咧？就係、是、濕熱啦。 嗯， 嗱呢種濕熱困人呢種感覺就更加難受啦。 係啊，你知即係熱天嘅時候啦，哇，好熱咧！烈日當空嘅時候，你行出街唔好話走啊，行兩步咧，你已經係即係成身咧大汗揼細汗咁樣嚇。 絕對係啦。咁另一方面，天氣又潮濕，又成日落雨，咁就算你冇俾雨淋濕啊，但係咧你啲汗咧都揮發得唔夠透徹啊。 係。 咁你變咗全身嘅皮膚咧，都有立黐黐嗰種感覺。 所以有啲人咧，即係可以嘅話咧，一日沖幾次涼啊嘛。 係啊，我見阿子你成日揸把風扇仔啊。 係啊，因為唔涼住咧，係覺得直情個人咧有啲好似缺氧嘅感覺嗰時。 一方面係咁，另外你風扇咧將你皮膚嗰啲濕氣咧，可能咧吹得走得快啲。 係啊，係係、啊， 所以人都爽啲㗎。 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 如果唔係咧，你除咗攰之外咧，你就好似咧成日都好想瞌眼瞓啊，頭重重啊，又頭暈暈啦、啊，胸口悶悶，好似有啲反胃，又冇乜胃口食嘢，咁呢啲就叫濕困脾胃啦。咁、因此咧，天時暑熱啊，特別而家大暑時節，最需要咧清熱去濕。 系啊，咁所以咧喺呢啲时节咧，大家都食多啲瓜类嘅嘢就好啦。譬如你煲啲冬瓜汤啊，生果咪食下西瓜嗰啲咁样咯，嗬。 我哋今日介绍嗰条汤水就系正正咧可以有清热化湿啊消暑嘅、 嗯。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 拜拜。 名泉万水千山总是情啊！面对大自然啊，有山有水嘅时候咧，真系咧 心旷神怡，乜嘢烦忧都冇啊！不过都要有时睇天，好天就梗系去啦。麻麻地嘅时候咧，就系避咗去啲空旷嘅地方，都唔好外出啦。亦都要系留心啦，天气嘅情况。现时咧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有啦，咁亦都有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钟嘅。今日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同狂风，最高温度32度啊！听日咧，我哋有林思维讲下减糖电饭煲到底有冇用嘅咧？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预料向东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天文台话，按照而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在日间移动会减慢，与本港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但受到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本港需要進一步建立抗疫屏障，其中在外防輸入方面，會將海外國家和地區以高、中、低風險劃分，不再分為 A、B、C、D 組別。由高風險地區來港人士，當局只會接受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來港。至於中風險地區，當局只是容許香港居民和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非香港居民登機來港。另外，當局會加強抵港人士的病毒檢測安排，亦要求所有會接觸到抵港人士的人員必須要打疫苗，包括機場工作人員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完全支持教育局宣布不能夠再視教協為教育專業團體，全面終止與教協工作關係的決定。她說，教協將政治立場凌駕教育專業，令到政治問題、反政府、反中央的情緒進入學校，形容是騎劫整個教育界。伊朗单日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首度突破37000人，同时单日死亡人数亦都创下三个月以来新高，新增411人死亡。英国单日增加21952宗确诊，另外有24人死亡。由于商界关注，不少雇员因为曾经密切接触确诊者要自我隔离，影响运作。英国卫生部更改现行规定，减少需要自我隔离的人数，原定是要追踪五日前密切接触者。新规定下，如果确诊者没有病征，类似安心出行的手机程式，只是通知两日前的密切接触者自我隔离。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六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170公里，即是北纬 21.2 度、东经 113.1 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和狂风，最高气温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七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 政府調整外防輸疫情輸入的措施，規定所有入境人士必須打疫苗，如果來自高風險地區，就只會接受已經打了兩劑疫苗的香港居民入境。有醫生說，不少高風險地區人士有本港居留權，這樣做等於變相放寬措施，因為疫苗只保護接種者，不能夠減低病毒傳播。一陣聽下醫生的看法和建議。 政府公布政府的雇员、医管局员工、安老残疾人士院舍的员工和中小学幼稚园的教职员必须要接种疫苗，否则就要定期接受病毒检测。校方和院舍的员工又怎么看新的安排呢？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讲下。 今日的奥运焦点相信都是昨日淘汰罗马尼亚进入团体赛四强的香港女子乒乓球队，今日同主办国日本争入决赛。东京奥运直击会总结昨日港队的表现和今日的机会。 政府在星期日开始就发放了首轮的2000元消费券，部分街市商户还未有安装电子支付工具，有餐饮业界就说生意明显好了。而另外也有市民投诉使用其中一款的支付工具 Tap & Go 付款出现问题，一阵间会了解详情。 韩国政府鼓励找不到对象的男子和海外女子结婚，令到过埠新娘增加到超过280,000，是过去十年的两倍有多，大部分都是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各人因为自身的努力和际遇融入韩国社会和发展各有不同。环看天下会讲下几位过埠新娘的故事。 我们去买东西吃东西，平时最怕就是遇到货不对版。美国有一个顾客就因为不满餐厅提供的牛扒明显缩晒水，於是乎就直頭拎埋個磅去磅重，結果真係發現未達餐牌所保證嘅重量嘅。詳情係點咧？一陣放眼世界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財經華爾街。 大家早晨，由宋嘉良同大家報道外圍金融情況。紐約股市先升後回，投資者關注變種病毒同美國製造業放緩，美股回吐早段嘅升幅。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4,838點，跌97點，最高曾經升到35,192點，創紀錄新高，升257點。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14,681點，升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4,387點，跌8點。調查顯示，美國製造業活動連續兩個月下跌，令到市場失望。投資者注視星期三公布的服務業指數以及星期五的就業數據。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克表示，假如未来两份就业报告显示每个月新增职位有800,000至100,000个，联储局可能在10月开始缩减刺激经济力度，甚至在9月开始减少买债。美元汇价偏软，受到美国制造业数据放缓影响，投资者注视今个星期澳洲央行和英伦银行政策会议结果，市场关注澳洲央行会否收回早前缩减刺激措施的决定，因为疫情封锁措施延长对经济造成压力。看回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卖价，对港元 7.774， 日元 109.35， 瑞士法郎 0.905， 加元 1.251， 人民币 6.462，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原油期货价格跌超过 3%，中国和美国七月份制造业活动放缓，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产量增加，引发市场对需求疲弱同时供应过剩的忧虑。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26美元，跌2.69美元，跌幅3.6%。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2.89美元，跌2.52美元，跌幅3.3%。外电调查显示，油组七月份石油产量升到去去年四月之后最高，因为进一步降低减产力度，以及沙特阿拉伯逐步取消自愿减产。外围金价上升，因为美元偏软，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1,822.2美元，升了5美元，升幅近0.3%。现货金在1,813美元附近。港股昨日跟随内地 A 股做好，但恒生指数早段跌超过200点，低见25,743点，亦都曾经高见26,300点。收市指数报26,235点，升274点，主板成交1,669亿元。科技指数反覆微升0.2%，腾讯跌0.8%，阿里巴巴同小米升1.5%以上。 中央支持新能源车发展，汽车股急升，比亚迪获大行上调目标价， A 股升停板兼创新高，带动 H 股升 8% 收市，吉利升 3%， 长城汽车升超过 1%。 汇控恢复派息，股价下午升幅收窄，全日升不够 1%。 早市曾经是升近半成，恒生全日的升幅也收窄到 0.6%。 港股的美国瑞托证券比本港收市个别发展，汇控的美国瑞托证券大约是42.65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超过 1.8%。 中石油的美国瑞托证券比本港收市跌超过 1%。 中石化的美国瑞托证券比本港收市跌超过 0.4%。 阿里巴巴的美国瑞托证券比本港收市升超过 1%。 美团的美国瑞托证券比本港收市升近 1%。汇控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利润按年升近三倍，恢复派中期息每股7美仙。汇控将全年派息比率目标调整至每股盈利的40%-50%。管理层话意味住末期息将会高过中期息。张思文报道。 汇控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利润72.8亿美元，按年急升近2.7倍，恢复派中期息每股7美仙，不设二股代息。期内经调整税前利润119.5亿美元，按年上升1.1倍，列账基准税前利润就升1.5倍，去到108.4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录得拨回净额7亿美元，带动上半年业绩表现。亚洲仍然是业务最大贡献来源地，但是上半年列账税前利润跌近6%，去到69亿美元。当中香港利润超过36亿美元，贡献超过一半。至于欧洲、中东及北非业务都扭亏为盈。单计第二季，集团整体列账税前盈利50.6亿美元，按年上升3.6倍。经调整税前盈利倍升至到55.6亿美元，两者都好过预期，但是按季就分别跌了1.2%和1.3%。汇控预期今年的派息比率将会过渡至列账基准每股普通股盈利40%-55%的目标范围。财务总监邵伟信表示，中期息派每股7美仙，以上半年每股盈利36美仙计算，只是相当于派息比率大概是20%，因此可以预期下半年派息会高过上半年。 Announced dividend for the first half, you can see that we had an earnings per share of 36 cents and we declared a dividend of 7, just under 20% of our profits. We have said today that we're committed to paying in the 40%-55% range for the full year, would imply a materially higher level of dividend payment for the full year than what we've just paid for the half year. 邵伟信表示，集团资本水平好过预期，相关前景亦都有改善，会维持健康的派息政策，未来季度会检视是不是作出回购。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跌大约4%，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过一。上半年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按年收窄45个基点，不过恒生不认为净利息收益率已经见底，预料仍然有几个基点的下跌空间。任浩峰报道。 恒生银行上半年盈利87.7亿元，按年跌大约4%，较去年下半年就增加16%。上半年净利息收入跌20%，至到118.8亿元，净利息收益率1.51%，按年收窄45个基点，主要由于资产负债表重新定价，同去年下半年比较就微跌1个基点。财务总监梁永乐话：近四个季度净利息收益率表现平均，今年首季同埋次季都系1.51%。佢唔认为净利息收益率已经见底，相信仍然有几个基点嘅下跌空间，会透过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抵消息口下行压力。 如果我睇翻今年上半年嗰個 HIBOR 咧，如果係一個月嘅平均數應該0.12度，咁但係如果大家睇翻最近 one month HIBOR 咧，都係大概喺7.0至9.0徘徊啦，都係低過今年上半年嗰個 average， 即係話咧有即係嗰個低息嗰個咩壓力咧，仍然係存在嘅。咁當然咧，再下跌個機會就未必好大，但係即係可能都有1-2点至1-几点嘅壓力都唔定。 恒生上半年非利息收入54.4亿元，按年升20%。期内预期信贷损失变动大幅减少81%，减至3亿几，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过一，上半年每股派息就2.2，按年分别增加近38%和近16%。 恒生表示，派息政策要考虑监管要求、盈利、经济前景等因素，希望能够稳定派息。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今朝早财经话，而家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现在是八号风球啊， 让我们两兄弟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而家系朝早嘅6:45，天文台已经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同埋狂风。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中。 今日的事， 政府宣布，政府雇员、医管局员工、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的员工、中小学幼稚园的教职员都必须要接种疫苗，否则的话就要自费定期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政府亦都同时调整外防输入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朝早会在千禧年代讨论有关安排。 另外，當局提出，學校如果分別有70%教職員和學生完成接種，可以按情況容許恢復全日面授課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在千禧年代解釋相關措施。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舉行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的發布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等亦都會出席。 團結香港基金和科技大學舉辦低碳轉型創新政策視像論壇，特首林鄭月娥會支持，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謝振華亦會發表主題演講。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研究就發現，青少年使用加熱煙的產品是會導致呼吸系統症狀劇增，委員會今天就會舉行記者會公布研究結果。 奥运方面，艾曼会有女子乒乓团体赛四强赛事，港队会迎战日本，而男子百一米栏预赛，港队的陈仲宏亦都会出战。马球这项运动过往给人一种白人贵族运动的感觉。非洲一名马球运动员近期就尝试推广，鼓励更多人参与这项运动，期望打破既定种族背景的框架，即使是非裔黑人都可以一尝马球的乐趣。一阵讲下。 另外，在美国有一名顾客就因为不满意在餐厅所点的牛扒缩晒水，在餐厅职场还用个磅去为牛扒来磅重，结果真的发现牛扒的重量未达餐牌所保证的重量。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宇谦在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 提起马球，不少人可能会联想起英国贵族盛装上旗，手持球棍击打在马脚之间穿梭的小球时的英姿。 正因为马球传统上同白人上流社会挂钩，有非裔运动员期望可以打破呢一种身份象征，鼓励身边更多黑人参与呢一项运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岁来自尼日利亚的莫拉华表示，自己在英国已经打了马球6年。他认为不少人都会觉得马球是为某个特定背景的人士而设的运动，因此他期望可以透过自己告诉人知道，无论是来自哪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鼓励特别是年轻人冲破心理关口，即使是非裔是黑皮肤都可以打马球。莫拉华说，在自己初初接触马球的时候，他妈妈都有各种的担心，但现时已经是自己比赛固定的座上客。报道中，莫拉华接受访问的场合是一个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所举行一年一度庆祝非洲马球的活动。活动去年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停办了1年，今届亦即是第3届的活动在上个月底顺利举行。活动的焦点除了是举行全欧洲少数黑人马球活动之外，参与人士在活动上结合了非裔的时装、音乐、美食等，可以说是一场属于非裔人士的文化派对。不少餐厅在餐牌上都会列明图片只供参考，真正上碟的食物可能和菜单的图片会有分别。不过如果遇上呃称或者煮出来的份量比预期小，食客可能会向餐厅投诉。在美国，有顾客甚至带备电子榜为自己份缩水牛扒过榜，令餐厅不得不认低威。英国每日星报报道，美国22岁男子安东尼奥在科罗拉多州一间餐厅和父母等家人庆祝生日，点了一份西冷牛扒配薯条等食物。不过当上菜一刻，安东尼奥形容西冷牛扒的份量是儿童餐的份量，比餐牌所保证的六安士重量明显不符。侍应向安东尼奥解释，六安士的重量是指烹煮前的牛扒重量，但安东尼奥都认为落差是太大，因此决定揸车回家，拎取屋企的电子磅回餐厅。结果一磅之下，发现牛扒的重量只有 3.68 安士。安东尼奥同餐厅最终解决事件，餐厅为他重新煮过牛扒之外，还为安东尼奥提供折扣。事件在餐厅落幕，不过在网上就继续发酵，有网民批评安东尼奥的行为非常不尊重餐厅，但安东尼奥就说自己事前已经征询过餐厅负责人的同意，自己亦都是餐厅的熟客，并非刻意去找麻烦。 来到6:52，再提一节最新的天气预测。日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的9点。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和狂风，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离岸间中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现在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 报章摘要， 首先同大家看成报报道。政府宣布扩展必须接种疫苗否则自费定期检测病毒的范围，所有政府雇员、医管局的员工、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和所有中小学、幼稚园、幼儿园和特殊学校的员工，这四类人士都必须要接种疫苗，否则的话要每2星期检测一次。香港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就表示，医管局的员工接种率已经稳步上扬，他批评政府是过于急进，变相就是施加压力，口头上说不是强迫打疫苗，但实际上就让选择不打疫苗的员工非常不便。他又指出，接种与否属于医疗决定，理应是有权拒绝，要医护在工作时间以外自费做检测，同时是打击同事的士气，对于有关的决定是感到失望和遗憾。另外，政府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展开至今大约5个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正是积极考虑延长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运作1个月，去到10月底，以方便市民在9月底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成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雖然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有緩和跡象，但政府遲遲未有放寬飲食業社交距離措施，更加計劃在今個月內收緊 B 類食肆員工的檢測要求。明日屆滿的社交距離措施會再延長兩個星期，去到今個月的18日。政府計劃在今個月內收緊 B 類食肆員工的檢測要求，要求他們每14日一檢變為7日一檢，但是已打針的員工就無需檢測。 B 類食肆是每台4人，堂食可以去到晚上的10點。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發言人何鴻興說，目前疫情回穩，而且多日來本地零確診，認為政府未有充分科學理據說服公眾收緊 B 類食肆員工的檢測到7日一檢。他直言，目前餐廳生意逐漸恢復，政府不但不放寬相關措施，反而為了谷針而罔顧員工需求。政府最新的指引對員工等同災難，意味如同不打針就不能夠上班。《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港隊乒乓旅團昨日是以3-1擊敗羅馬尼亞，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首度殺入4強。羅馬尼亞作為歐洲頂尖的隊伍，首場雙打更加是先拔頭籌。不過好彩港隊的杜海琴展示出香港一姐的風範，連贏2場單打，加上李浩晴亦都擊敗歐洲冠軍森馬拉，以助港隊以3-1取勝晉級4強。至於被視為香港爭牌的重點項目場地單車已經是開賽，港隊的李慧詩和李海欣明天就會在海林賽亮相，分別是文匯報，這個是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冬奧賽程已經過了一半，中國隊昨天再獲得5枚金牌，奪金者分別是女子舉重80公斤級別、男子吊環、男子50米步槍3支，以及場地單車女子團體賽。截至到昨日，中國隊一共獲得29金、17銀、16銅，穩居金牌榜第一。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歌手黃耀明在2018年為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歐諾軒造勢大會站台唱歌。事隔3年，黃耀明和歐諾軒昨日被廉署落案起訴，涉嫌在上述的補選作出舞弊行為，向他人提供娛樂以誘使他人投票給歐諾軒，涉嫌是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案件星期四會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廉署前總調查主任大律師查石我表示，相關的法例並沒有仔細界定何謂提供娛樂，不過今次的案件特別之處就是黃耀明本身是從事娛樂行業。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刑事檢控專員一職在下個月正式公布，將會由兩星期前剛攞到大律師資格的主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升任。楊美琪自前年反修例示威事件發生之後，就成為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啟動的特別職務組主管，專責處理公眾秩序活動和電腦網絡罪行。前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在去年年中向律政司請辭之後，12月底正式離職。律政司早前依程序作公開招聘，由於遴選需時以及被選中的適合人選需要進行品格審查，所以在今年1月由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雄率先輪流署任3個月，但楊美琪在4月1日到6月30日第二輪任署任之後，特區政府早前再刊憲，楊美琪再繼續延任到9月30日。是《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費券掀起全城爆買的熱潮，消委會在短短2日已經收到26宗相關投訴，主要是涉及登記消費券或者商戶提供優惠的時候出現價格爭議和服務質素問題。至於沙田石門一間藥房是被指擅自向八達通的客戶收取手續費，涉事的藥房昨日暫停接收八達通的收款。而八達通其後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就說，昨日下午和有關的商戶溝通之後已經取消他的八達通用戶戶口，並且已經收回相關八達通的收款機。這是大公報報導。 时间咧系接近朝早七点钟啊，提一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九点。喺天气预测方面，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同埋狂风，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星期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爆水管嘅位置喺大角咀嘅福泽街。咁福泽街咧，而家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角咀嘅福泽街，因为爆水管，福泽街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西区嘅摩星岭道就有道路工程，由上昼10点至到下昼嘅4点，摩星岭道近住碧海角嗰段咧，将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咧，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都系正常嘅路面。只是渡船街天桥比较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